第四个问题，生老病死既然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我们怎样才可以坦然面对人生的最后呢？尤其当自己至亲的家人病危，家属应该怎样沉着去面对呢？请问大师开示。 人生的最后，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节哀顺变，但是家中一旦有个亲人往生，整个家族还是会笼罩在一片哀伤悲戚的气氛里面。尤其越是亲密感情越好的亲人往生，越会感受到爱别离的苦。经典中有一段记载，波斯匿王在祖母去世之后，极度哀伤地请佛陀说法。佛陀话佢知，世间有四件事令到人感觉可怕：一，有生就会老；二，病咗就容颜憔悴；三，死后神识会离开身体；四，死后就要永远离开亲人。世间所有的事物都靠因缘而存在，缘聚则生，缘灭则散。即使亲如父子母女，一旦缘尽，最终都要分开。所以人要把握有缘的时候，好好互相帮助。尤其当父母健在的时候，就应该好好孝顺，千祈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嗰阵，先至后悔。死虽然是令人感伤的事，但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死并不可怕，反而是病时的痛苦、病时的挂念、病时的烦恼，都比病还要可怕。所以当一个人病的时候，医药固然可以减少病痛，但如果世间的缘分已经尽了，家人其实亦都唔使透过医疗仪器勉强抢救佢垂死嘅生命，再增加病人嘅痛苦。因为人生在世，有生就必然有死，生死系人人都避免唔到嘅问题。点样等病人身心安乐，无苦而终，先至系最实际嘅一种做法。佛门对于死有一套情理兼具的处理方法。一，在病人病重的时候去探访他，跟病人和家属谈论佛法，安抚他们的身心，甚至可以诵经祈福作忏消罪。如果因为感而康复，就前去祝贺他们，并且观机斗教，举事正理。二，在临终乃至往生的时候为他助念，等他安然离去。三，往生后七七日内乃至出殡送葬，家属可以为亡者诵大乘经典，增添功德，以为他往生的资粮。总之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生了要死，死了要生，生死是圆形的，死亡不是消灭，亦都不是长眠，更不是灰飞烟灭、无知无觉，而是走出这扇门又走入另外一道门，从这个环境转换到另外一个环境。经由死亡的通道，人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世界里面。因此佛经对死亡的观念有很多积极性的譬喻，例如死好像离开监狱，好像再生，又好像毕业、搬屋企、换衫、新陈代谢等等。另外净土中称死亡为往生，既然是往生，就好像出外旅游或者搬屋企，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死亡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所以死亡不需要恐惧的，死亡只是一个阶段的转换，是一个生命托付给另外一个身体的开始。再讲，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寿命的久长，色身虽然有老死，真实的生命是不死的，就好像薪火一样，永远不会消灭。虽然世间万象有生住意灭，生命亦都有生死轮回，尽管天上人间 去来不定，但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是永远不变的。因此人生重要的是要珍惜每一期的生命，要为自己的生命留下历史，留下功德。而家属在缅怀亲人之余，亦应该将他的义德家行承续下去，将他的慈悲为爱人间，这些才是家人对他真正的怀念。